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倒是不知两位竟有这番交情，殿下和洛公子惺惺相惜，这是好事啊。 任安乐声音凉凉，皮笑肉不笑，这句话活像牙缝里蹦出来的一般。韩烨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突然看向洛明熙。 当年我一意孤行把紫元送往泰山，我以为你有生之年都不会再入京城。 殿下说的什么话？当年是陛下下旨将帝小姐囚禁于泰山，怎么会是殿下一意孤行之举？ 他说着朝洛明熙看去，眼底带着疑问。两人不再开口，半晌洛明熙才道， 殿下可直言，臣相信任将军不会将当年的事外传。 韩烨垂眼转着手中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看向任安乐。 你知道也无妨，我十年前在地北城擅自篡改了一道圣旨。 怎么可能？殿下只是储君，就算陛下再大度，应该也不会容忍此事。 任安乐目光冷冷，背脊挺得笔直。十年前的地北城只有过一道圣旨，就是那道圣旨赐了帝家满门禁诛，囚禁帝子元于泰山。洛明熙看着任安乐，缓缓开口：“ 安乐，圣旨是左相在帝家搜出谋逆证据后，八百里加急送到的。本来陛下旨意是将帝小姐带回京城囚于大理寺，当时太子殿下在整个帝北百姓面前篡改圣旨。”左相惊愕之下，只得依太子说出的旨意，将帝小姐送往泰山。 左相除了如此做，根本没有选择。嘉宁帝看中嫡子，天下皆知，当场拆穿韩烨的谎言。即便韩烨贵为太子，篡改圣旨也是大逆不道之罪。若是嘉宁帝迁怒下来，左相亦是自身难保。韩烨脸色冷凝苍白， 他回京城，我护不了的。若是他在泰山，以永宁寺在云下的地位，即便是父皇也不会将赐死的圣旨降到泰山。我唯一能做的不过如此，是我亲手下了那道圣旨，赐了帝家满门死罪。 他并不后悔此事，只是至今亦不明白，嘉宁帝除了将他禁足于东宫三月，并未有任何惩罚。满室静谧，韩烨垂着眼，没有看见任安乐幽深的目光。待听到行走的声音后，任安乐已经行到楼梯口，背对着二人摆手。 故友相遇，往事颇多，我不宜在此，两位自便，我去瞅瞅太子治下的繁华京城的夜景。 任安乐转瞬间已不见，留下两人顾自无言，酒壶尽空。 你还没见过紫元吧？改日去锦园见见他，也许当初留他在京城会比在泰山更好。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，凡事岂能强求。我就不去见了，我父亲如今执掌绥南大营，我去见他恐怕两人皆难逃帝王之怒。 你说的对， 殿下，往事已矣，当年太祖赐下的婚事不如作罢，如今的帝承恩不适合你，更不适合做东宫妃位之主。 洛明熙一边说着一边起身，声音中有着难得的劝解之意。在泰山被囚禁了十年，这帝承恩是个什么心性，如今根本无人得知。即便皇家有错，可韩烨不该是那个时下苦果之人。韩烨神色不动，手执着壶，酒如银线入杯。 无所谓适不适合了，洛明熙，只要他是帝子元，我就不可能放弃。你有治世之才，可愿留在京城？ 你太执着了。 声音传来时，洛明熙已行至楼梯口，顿住。 至于留在京城，当年的我的确未跟紫元说 和你在西郊大营相交一载后惺惺相惜之时。但有句话我却未骗他，寒夜我和你宿敌一生，此事恐不能化解。 洛明熙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大堂内只剩下寒夜一人。他长叹口气，眼垂下，神情追忆怅然。寒夜明白洛明熙此话之意，并非是为了当年一纸婚书而对峙半生，而是自帝家倾颓那日起，洛明熙和他再无交情可言，伯牙子期，当年莫逆之情早已烟消云散，一者为臣，一者为君，便是结局。空荡冷清的街道尽头，幽静森寒的废宅里，洛明熙找到了静静站在静安侯府里的任安乐。他还未靠近，任安乐略带怒意的质问声已经响起： 为何这些年没有告诉我寒夜是降旨之人？ 怎么说？告诉你是他宣读圣旨赐死帝家满门，还是告诉你他冒谋逆大罪来救你？子渊，我什么都说不了。 半晌无言，任安乐回转头，冷清月色下，眉峰冷冽，容颜极盛，赫然便是拿下面具的模样。 你怕我会放弃帝家的血仇？ 不是，我怕你会因为寒夜终有一日放弃这十年的努力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尽忠的是整个帝家，而不仅仅只是你。 尽管到如今，帝子元便是帝家，是他唯一能守护的人。院子里一片静默，咳嗽声响起，任安乐抬眼看见冷风下洛明熙潮红的脸，神色柔和下来。 回去吧，院琴去了凌香楼，应该拿回了我们想要的东西。 说完他率先朝府外走去，洛明熙看着他单薄的身影。凌香楼，月色正浓之际，乃是此处歌舞尽酣之时。赵岩素来仰慕凌香楼头牌琳琅，今日十五，他便邀了一众好友前来听曲。权贵子弟占据了二楼大堂半壁江山，温硕名满京城，模样又生得俊俏，头一次来烟花之地，深受凌香楼姑娘的垂青，惹得众人羡艳不已。不一会儿，温硕便被灌得满脸通红，见众人无散席之心，心底只好呜呼哀哉。他不经意抬头，瞥见对面厢房中走出的身影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温香软玉中露出脑袋，朝对面回廊喊去： 温小公子别走嘛。 对呀，温公子， 再喝一杯， 再喝一杯嘛，温公子。 只叫出一个字，温硕就猛地想起这人身份，止住了声，眼底狐疑却是明晃晃的。 哎，院琴一个小姑娘来凌香楼做什么？ 温硕一举一动接受众人注目，虽停住了声，众人仍循着他的目光朝对面望去。回廊上站着一人，隔得甚远，只能依稀辨出那人稍显单薄的身姿。待那人回首朝这边走来时，一众世家子弟个个面露尴尬，坐得笔直起来。明眸皓齿，肌肤胜雪，面容温婉秀丽，虽身着男装，可瞧着分明是个模样气质极为出挑的少女。这姑娘神情坦然，足下生风，直直停在温硕面前，先是朝围拢温硕的舞女不急不缓打量了几眼，待几人哀怨散开后，才眉一扬朝温硕道： 瞧你的出息，谁灌你酒了？ 温硕眨眨眼，兴师问罪的气焰被压下，朝赵岩瞅去，这状告得正大光明。温硕素来无法无天，众人见他对突然冒出来的女子如此服帖，不由面面相觑。 这位八成是温硕心仪的主，这可是个稀罕事。 哎，小公子放心，温硕里外都清白得很，绝未被他人染指，我等可以作证。 哦， 话音落定，众人神色古怪，憋着笑来回打量温硕，眼底满是装模作样的探究。温硕哪里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些什么，回过神来脸色通红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看架势就要跟赵岩死磕，哪知被一双手不动声色地压住。 你， 他抬头见苑琴眯着眼睛神情镇定，心下一凛，生出一股子凉意来。穆天府同行一月，他可算领教了苑琴的能耐，比之大大咧咧蛮力超群的苑叔，他更不想得罪这个看起来温婉纯良的小姑娘。温硕默默为赵岩哀叹一声，一屁股坐下，老神在在望向赵岩的目光带着同情。众人还没被温硕瞬间的风平浪静弄明白，只见这少女回转身行到赵岩面前。 这位是齐南侯世子。 小公子好眼力。 不敢，上次安宁公主宴席上，少夫人一手好丹青博得满堂喝彩，我与少夫人相见恨晚，原本约好明日去府上拜访，正愁不知该备下何礼，今日正好遇见世子。 苑琴稍一停顿，似是没看见赵岩越来越黑的脸色，朝他身旁的歌女瞧了一眼。 这位想必是世子的心头好，不如我将此女赎下，明日送到府上为礼服侍世子。我全了少夫人的贤德之名，她定会好好谢我，世子觉得如何？ 满堂噤声，众人瞅着温硕身旁满脸笑容的女子，只觉得一阵冷风从背后袭来，凉飕飕的。京城谁人不知，齐南侯府少夫人可是大长公主之女，身份高贵，性格彪悍，若是这歌女被送进侯府，赵岩怕是家宅难安了。众人同情地朝赵岩望去，对视一眼后，默默和身旁的歌女拉开了一尺之距。赵岩更直接，搂着歌女的手如同灼烧了一般，倏地甩得老远，差点一蹦三尺高。待看到温硕洋洋得意的脸，才尴尬起身朝苑琴郑重拱手道， 小姐雅量，是在我说了胡话，还请莫跟我一般见识。小姐想必喜欢丹青，我府上珍藏着几幅鲁迹大师真迹，愿为小姐奉上。 无妨，世子厚礼，在此谢过。 这世子果然是个聪明人，苑琴实打实受了他一礼，朝温硕旁边看了一眼，见一众舞娘面含惊惧躲得老远，遂毫不客气地坐下。 诸位不用管我，尽兴便是。 这是任将军府上的苑琴姑娘。 啊，原来是苑琴姑娘。 苑琴姑娘好， 苑琴姑娘好。 心照不宣的干笑声此起彼伏，众人正襟危坐，纷纷朝苑琴见礼。刚才风流不羁的公子哥顿时变成了如善温雅的模样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